福宝右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是手足的一般，太和老佛爷十分的宠爱，将咱家任为一次命令，干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职。哎，棍儿啊， 这儿， 咱们爷们这个字号，说得客了吧？ 感情了，撑得起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可这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老爷们了？ 这么一说，够瞧的了。 够瞧半天的嘞。 太和老佛爷要往法门寺拈香，銮驾齐备了吗？ 齐备多时了，候您请假呢。 候着， 这 大家要请假。 是， 儿臣有请母后。 但愿得长生不老。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平臣 千千岁。 儿啊，为娘要到法门寺降香，銮驾可曾齐备？ 俱已齐备。 齐驾法门寺。 遵旨。官儿啊， 这儿 齐驾法门寺。 是，叫的 有 齐驾法门寺啊。 哦， 此状不告我也罢。

头怎么又嚷嚷上了？ 是啊， 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惊了驾杂驾担的李丹呢？ 哟，奴才可担待不起啊。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瞧瞧胳膊子的是对 的。这我说笑话的 哟，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吃多了撑的。 钱哥爷的护卫， 钱爷的护卫啊，哎，出了京了不要这告示的，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惊了驾砸下单，吃的比马单呢。 是啊， 有人 还叫我滚下看吗？ 嗯， 叫我骂你们什么？这群猴崽子呀，慢慢的说你的、啊、 皇太呀、啊

你呀、啊，跪下说话。 哎，叫他跪下。 跪下。 夫人啊，这是谁呀、啊？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吗？ 三曹对岸，你跟我说实话。 说话。 君子爷用笔。 招啊，你早干什么来着你？ 说是呢。 千岁呀， 问到边。

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长生殿哭像》。 爷，苦恨呐、啊，臣怨你呼。 Yeah! 亲，多送我在这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窦娥冤》斩娥。